说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00到12:00。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跟大家来介绍食物，能吃的食物。这些食物啊，还都是植物性的，所以大家就能知道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啊，还是那位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植物学家，他就是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史军博士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史军博士，您被很多朋友啊，不管是业内还是业外的人士啊，称作是最会吃的植物学家， 舌尖上的植物学家。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的是能吃的植物。这些能吃的植物还有一个特点，它们呢都是干果，是坚果，是硬硬的，有特别硬的壳。而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它们都是来到中国的那些洋干果。很多朋友呢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觉得这两种干果啊，它们这皮特别难剥了。有的厚，有的呢是里面有七个拐弯的各种各样的构造，所以吃起来都挺费事儿的。那今天我们到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能吃的植物呢？赶快公布答案吧。 我们今天说两种非常有意思的干果啊，一个是叫夏威夷果，一个是叫碧根果。 听名字很多朋友都说了，两种美国来中国的洋干果。 对对，那其实它们的身世很复杂啊，并不一定就纯的都是美国的。比如说这夏威夷果， 夏威夷明明美国的。 对，夏威夷是美国的，而且夏威夷确实是夏威夷果这种坚果的一个主产区， 对吧？ 但是这讨厌的但是又来了啊，但是人家这个夏威夷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澳洲坚果。 明明啊，夏威夷果居然叫澳洲坚果。那就问一下了啊，碧根果很多朋友在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啊，它的名字叫做美国碧根果。 对，也或者叫美国山核桃。 对。 对，它是美国的，这没错。 啊， 这个碧根果啊，它就是美国山核桃啊。那但是这个夏威夷果啊，它正名叫澳洲坚果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原产地还是在澳洲，澳大利亚啊，特别是澳大利亚大陆区域。 谈到了这个澳洲坚果或者说夏威夷果，很多朋友都熟悉它这果实圆圆的，壳那么厚。那么什么样的树上能结这壳这么厚的果子呀？刚才说到的这个澳洲坚果是一种大树吗？ 对，它是一种大树了啊。当然了，我们在平常的果园里面不会让它长得很高啊，现在的果园的技术都是向着矮化的方向去培养啊，就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去这个马来西亚也看见他们那个油棕树，本来那油棕树要长10-20米高那样的 状态。对啊，跟大椰子树似的。 对，但是他们现在培养的油棕树大概最高也就长4-5米，不会再长高了啊，结的果非常多啊，甚至有3-4米就结果的。 所以说呀，应该这样讲，澳洲坚果，这样的一棵大树，它是经过了人工的 培育以后，现在朝着越矮越来越矮 越来越矮了，越来越矮、嗯、越来越矮有个好处哈， 嗯， 一是方便采摘，这毫无疑问， 嗯 啊、再也不用爬梯子了，是吧？那个不用弯腰就够好的了哈，有些时候枝条矮的话还得弯腰摘。那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这种个头小了以后，它的这种果汁，就是开花结果的枝条反而更多了。 对。 啊，那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个产量。 嗯。 啊，这都是我们矮化育种的一个目标。 哎，既方便采摘又增加产量啊。 对、 嗯。通过这样的两点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吧，这种澳洲坚果树其实我们人类已经认识它的时间挺长的了，因为已经有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改良的品种出现。 对。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澳洲坚果树它生产的是夏威夷果呢？ 对，那个怎么样来了解这个东西呢？那还是得说从西方的欧美的殖民者进入澳洲大陆来说， 嗯 啊，才开发了这种坚果。相对来说啊，这个澳洲坚果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坚果。 为什么这么讲？ 这样来说呢、嗯、因为在整个澳洲的大陆并没有诞生过一个庞大的帝国， 嗯， 因为澳洲的土著的这样子一个帝国没有建立起来过，因为澳洲这个大陆的一个这个它的自然环境啊，限制了这种巨大的这种帝国文明的诞生，这跟我们的像我们所处的东亚有我们的中华文明，然后在美洲有玛雅的文明，然后在西亚巴比伦的啊、古埃及的、古希腊的啊、包括非洲的这样的文明都有，但是澳洲大陆反而是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本土的这种文明。那当然了，这里也就没有什么栽培作物的历史。啊，那所谓的栽培驯化，那都是当到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了澳洲大陆，或者说来到澳洲大陆以后才做起来的事情，那大概已经是到了18、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澳洲发现了高大的澳洲坚果树。 对对，那你来到澳洲以后你总得找吃的是吧，况且说这个当年说澳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澳洲在最初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监狱来使用的。 嗯 啊，就是在英国的这个国内犯罪了啊，犯事儿了。啊，那基本上就被流放到澳洲去了。 嗯 啊，你说这种不毛之地啊，那你去吧，然后就把这人去了。那到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才逐渐的建立起来了这样子一个我们后来的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家，是这样来出现的啊。那当然了，你来了这么多人，你总得有吃的是吧？你不能说这个总得从外面运吃的，这不现实。而且呢，你说把所有的这个欧洲的这些原封不动的搬过来也不是那么的好，因为有些的地方它并不特别适应种植原有的这些欧洲的作物。 不仅仅气候、啊、包括纬度啊，包括海拔呀，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对对，而且在澳洲的这种土著的这些植物里面，它确实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这种种类、 嗯、 啊，那它更适应于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啊。那找来找去发现，诶，这澳洲坚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个不仅容易种，种得活啊，种得多，而且这个果实也不错啊，这个种子是一个高热量食物啊、 嗯、 很好。于是就发展起来了。 但是啊，说到了这样的一种种子啊，是高热量的食物，口感也不错、 嗯、 可是牵扯到这个树木啊，它是木本植物，就要特别谈到了它一年收获一次、 嗯、 那它必须得那一次得结满了果实，否则的话，如果那么大的树啊，它种子的量不够多的话，那么 这也不是一种特别好的食物。这就要说到了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澳洲坚果树啊，它一年的产量如何，是不是能够作为一种稳定的食材提供给大家充足的食物，充足的果实？ 对，这个毫无疑问啊，这个考虑是对的啊，你不能说这个就一棵树上一年就结两个果子，这不行，这个做不成果树啊。但是只要它能结果啊，我们人总能把它朝着可使用的方向去选育的啊。这个澳洲坚果也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它原生的状态下可能结果量并不是很大啊，特别是在自然授粉的状态下结果量不是很大，但是经过人类的这种筛选，经过人类的人工授粉的这种服务，它的结果量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和提升，达到这种满足生产的需求啊。这件事情上同样发生在可可的身上啊。那可可在当年是非常非常珍惜的果实啊，一度被当作货币来使用的啊，在南美洲的土著里面是当作货币来使用的啊，这可可豆是货币，当钱用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值钱啊。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啊，这东西无非就是我们把它认真的每朵花给它授粉嘛，然后给它保护好嘛，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就才出现了我们后来的巧克力这样的事情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澳洲坚果身上，你不能等着它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爱接几个接几个，那不行，这不是作物是吧，这是自然的生存的状态。我们要作物就是需要在尽可能的短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一个产出。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继续带来一点植物学，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而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干果中的两种，碧根果和夏果。刚才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澳洲坚果树它怎么越来越变得适合我们人类使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啊，既然它叫澳洲坚果树，为什么现在夏威夷是它的主产地？这个澳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因为它周围都是海洋，是比较封闭的。如果不是我们人类带走它的话，它很难来到夏威夷。它怎么来到夏威夷生根发芽又成为主产地的呢？下面史军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 哎，对，这个是怎么样去到夏威夷的呢？实际上是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还是西方这些殖民者就把这个澳洲坚果树就带到夏威夷去了啊。但先开始干什么用呢？先开始并不是吃果子的。他们不觉得这个果子有多么好。 当时去的时候不是为了吃果子。 对，当时去的时候是干什么用？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是作为防风林存在的。 啊、哦，也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让这个澳洲坚果树矮化呢， 对对， 还是当高大的大树用的。 对对对，那防风林干什么呢？是为了保护中间的甘蔗地。 这就说明这澳洲坚果树啊，好养活，长得棵足够大，而且还长得足够快。 对对对，而且它的根系也比较的，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特别吧，就是它不，后来发现它并不胜任这个工作。 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根扎不深啊、 没 有扎深根的这种习性啊，风一来一大得，甘蔗还没倒，它先倒了。这事儿就不太好了是吧，我们 这本职工作没做好，但是发展了副业。 对，不胜任，但是后来发现诶，这果子挺好吃的。对，于是就发现哦，我们还不如专门种这个东西吃果子得了。就这样他的整个的工作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我忽然想到了， 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我们国家的山楂。 山楂。 嗯，山楂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最初我们的祖先去栽种山楂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吃他们的果子。那栽他们是干什么呢？栽他们是为了烧柴。 山楂烧柴是 吧？对，因为他们的柴火很好烧，然后这个萌发和生长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强，所以这个山楂树弄回来以后，就是栽一大片山楂树是作为新探林来出现的啊，就砍来烧柴，烧柴烧着发现，哎，这东西烧柴树上结点果子好像还能吃啊，逐渐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变种，比如说像山里红 啊， 这样巨大个的山楂的出现啊，整个改变了这种山楂家族的命运，就发现哦，原来这东西不光烧柴行，这个吃果子也行，而且吃果子反而比烧柴更有优势。 我真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见过秋天的时候这个熟透了的山楂树。我曾经就去山里面看到过啊，满树的山楂，那个量啊简直大的已经把那个枝条都压弯了，所以我就想这样的一种果树简直太好了，产量这么大，果子也那么大，然后采摘也不是很困难啊。 对， 没有想到人家原本烧柴用的。 对对，它只是烧柴而已啊，这跟澳洲坚果这个有的一比。 所以啊，我想可能大家在吃夏果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啊，这个夏威夷果它的果树澳洲坚果树原本是给甘蔗林防风用的。 对对，这很难想象啊。 嗯， 因为现在毫无疑问，这个澳洲坚果或者夏威夷果这个身价远远比甘蔗高多，是吧？ 没错没错。但是说到了夏威夷果啊，其实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困扰，是为什么呢？夏威夷果我们通常买到的啊，都是已经处理过的，我们吃到的是坚果，并不是说外面带着那个青皮的。其实它也跟核桃一样，坚果都是类似外面一层青皮，里面是有硬壳，然后我们再剥开。夏威夷果的壳太厚太厚了。 对对，夏威夷果的这个壳啊，我是怎么见识到的？我最早接触这个夏威夷果啊，在北京市场上最早接触的是那种被拿这个不知道什么工具啊，大概是电锯切出来的。 嗯， 切出来的就是一道横口，然后还有一个开这个壳的一个特殊的工具。 你看啊，石军博士，你见到那种是难包的。 嗯， 我知道有一种好包的夏威夷果，它是怎么样的呢？它也是有一道裂缝，但那个裂缝啊，明显的不是拿电锯锯出来的，而是贯穿整个果实的一道裂缝。那个夏果是 砸出来的， 我觉得那应该是砸出来的。那个夏果你用一个小小小片，它叫开果器嘛， 对对对， 你一包就特别容易打开。但是如果是像刚才你说的那种啊，像电锯单独拉开的一道缝，而不是整个贯穿果实的那个开口的，特别特别难包。 没错没错，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就是你去拿那个开果器，就是那个像小钥匙一样的东西啊，去开的时候经常发现这果皮崩掉一块，但是不足以把这个果仁拿出来。 所以在这儿我建议大家一定买这个夏果的时候，咱们先不说它品质好坏啊，但是至少从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那贯穿一整个果仁的那道裂缝的那个夏果是更好包的。 我觉得直接买那些包好的更好。 有问题就出现了，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夏果的果儿这么厚啊？那么夏果它肯定是这颗植物的种子，那么我就想问啊，这个澳洲坚果树它的种子，它这个发芽的力量得有多大呀，才能够把它这个果仁外面这个果壳给拱开才能够发芽啊？这是太有力量的一种果实了，一种种子了。 对，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自然界并不少见啊，这种所谓的后壳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它太厚了。 那这样后壳的状态，其实它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东西呢？通常来说，比如说一个干湿的交替，比如说温度变化的交替，都会促使这个种子，就或者我们叫种皮的这种开裂啊，特别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山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吃完山楂，你会发现那个山楂那个核，它那个皮也非常的厚。那跟那个苹果核那完全不一样啊。那苹果核那个我们不小心还可以嚼碎掉，但是谁说我不小心把这个山楂核嚼碎掉，这很难，是吧？但是他们在自然界的话，如果是经过了这种干湿 和冷热的交替之后啊，就是会胀会缩撞缩不停的胀缩以后，这个种皮会产生这种裂纹。对，产生这种裂纹之后啊，那个萌发的种子它的幼苗就是从这种裂缝里面钻出来。 也就是说夏威夷果它的这个树啊，澳洲坚果树的发芽率是能够保证它正常的延续下一代的。 对，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而且它这种保护做得比较好的话，对它的下一代实际上是提供了更好的一种帮助。 史军博士，其实刚才你谈到的，你说啊，你在剥这个夏威夷果的时候，虽然有这个开果器啊，但是呢也把那个果皮儿只崩掉了一块啊，然后还是没有打开果子。我曾经就听朋友跟我抱怨过，说夏威夷果啊，他用锤子敲居然也没有敲开。 对，它这个果皮实在是太结实了啊，实在是太结实了。而且这种果皮的存在，其实怎么说呢，我们通常来认为这是它的一个中果皮或者是内果皮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至于说外果皮，就像核桃一样，那个青皮已经剥掉了啊。 对， 那它这个中果皮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于对付的啊。因为在澳洲的整个的自然环境里面，生物的生存都挺难的。澳洲是一个生存斗争极其激烈的地方。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的生存斗争非常激烈，按道理说那儿是地广人稀，地大物博呀。 说是这样说啊，但是动植物的斗争在此是非常激烈的啊。比如说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这个考拉和桉树。我们说考拉萌萌的好可爱，又懒懒的，不怎么剧烈的运动，是吧？ 对， 一只考拉抱在树上基本上一天都不挪窝都可以。那它为什么不挪窝呢？它为什么那么的懒呢？ 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或者说它的唯一的食物就是桉树叶子。 对，吃桉树叶子也没错啊，你看人家那个东非草原上那个吃草那些羚羊不蹦得挺欢实的吗？那为什么它就不动呢？那是因为桉树叶子本身是有毒的啊，它实际上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那儿分解毒素。 好可怜的考拉，它为什么不换一种其他的叶子吃？ 因为没有别的可吃的。 它可以吃澳洲坚果树的树叶。 澳洲坚果树的树叶其实也未必没毒。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儿的植物都做好了很全面的自卫的工作，你要吃我就毒你。 对对，所以呢这就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啊有一个养宠物的好主人很好心的说，今天我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包这个纯纯的夏威夷果的这个果仁，我给我们家的狗狗来两颗，就会发现这狗狗吃了以后，妈呀，就跟瘫痪了是一样。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就过去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夏威夷果实际上是对狗是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的。 所以在澳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啊，它的动植物有特色有特点也是有原因的。 没错没错啊，只是说他们没想到会碰见人类这种物种啊，这也是很多植物都没想到的啊，怎么世界上会出现人类这种物种啊？那我们没，因为在它的原生境里面没有这种灵长类动物的存在啊，或者说没有这种人像人这种高等灵长类动物存在，所以他们是不会对这种动物设防的啊，因为你这种设防是没有意义的。 对，虽然我们呢用开果器打开不了夏威夷果，但是我们还有锤子，我们还有其他的工具。 对， 我们不吃叶子，不吃壳。 对，这是让这个物种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防不胜防啊。 但是我相信啊，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有可能澳洲坚果树会有新的进化，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 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两种干果，夏果和碧根果。这两种干果吃起来酥酥脆脆，口感非常好， 但是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植物能够结出这样美妙的果实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军博士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啊，这个夏果还有碧根果由来、历史还有变化等等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继续来关注这样美味的干果。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那些洋干果，也被称作是坚果的，就是外面有一层特别厚的皮儿。当然，不论您吃核桃啊，还是您吃我们前面说到的啊，这个夏威夷果，那大青皮儿已经被剥下去了，您能接触到的啊，就是有硬壳的这样的一些坚果了。我们今天这主题是特别难剥的这些坚果。前面呢是说到的啊，这个夏威夷果这壳厚的呀，让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的挑战。那接下来这种食物呢，它的壳虽然没有啊这个夏威夷果的壳那么厚，但它里面七了拐弯的，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男士觉得哎呀这个果子太耗费时间了，这就是被称作美国山核桃、美国碧根果的碧根果山核桃。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啊，下面就要说这样的一种美味了。 美国山核桃，虽然说山核桃跟核桃就一字儿之差，但是这就是因为这一字儿之差，他们就差出来两家子。 哎，还要再说一下，虽然有美国山核桃，但也有中国山核桃。 对， 就因为这样两个字之差，他们的剥皮的难易程度也差了很多。 没错啊，那我们可以把美国山核桃比作是四级考试，那中国山核桃就是六级考试。这个差异还是巨大的啊。 对，那其实要说这里面最容易的就是核桃了哈。 没错，没错。其实啊，要说核桃都容易剥吗？也未必。 你干嘛非得挑那八级考试？ 对，因为我们的核桃家族里面啊，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种类啊。 比如说那些被做成文玩的文盲核桃， 哎，对， 你剥半天恐怕都剥不出来人。 对对对，这也大家也不舍得去剥这个是吧？这太贵啊，这吃两颗这个文盲核桃，你够吃一麻袋那个普通核桃了。 而且味道还不好吃。 没错没错，那我们只是说大面上来说啊，这个山核桃确实是挺考验人剥皮的技巧呢，比核桃麻烦多了啊。 对对对。 那核桃呢，好歹来说你砸开以后啊，整个的这种像脑子一样的这果仁啊很容易取出来。但是这个碧根果啊，它有很多这种薄的皮儿，就是嵌在这个果仁之间。 就是刚才史军博士说到的这个薄果仁啊嵌在里面，你看我们如果是砸核桃啊，它是一个圆的比较对称的啊这样的一个果实，但如果你拿到山核桃，就是美国碧根果，它是长条的，有好多地方不对称。第一不对称就导致啊你在剥的时候很难有一些规律你可以能够使用得上。 第二点啊，就是嵌在果肉上面的那些薄的厚的果皮啊，真的是让你啊百思不得其解，你怎么给它弄下去弄干净了。 对对对，这就特别的麻烦啊、 嗯、 这真的是让人可以说是既爱又恨的坚果，是吧？爱嘛，你说它的果仁还是很好吃的， 嗯， 不管是这个美国山核桃也好，还是中国的山核桃也好， 嗯， 这果仁都挺好吃的，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很高， 嗯， 很脆，很香、 嗯、 啊，嗯、就是稍微的烤制以后，就会有一种非常香脆的这种口感啊，这个比我们所说的核桃。它的香脆口感要好很多， 也是因为里面的油脂含量要高，对吗？ 没错、 哦、 就是大家记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脆的啊，它的这种脆的口感来源就是脂肪， 嗯 啊，别的这个物质提供不了这种脆的口感啊， 嗯， 那韧的口感通常都来自于蛋白质啊，来自于多糖 哦，是这样的、 啊、对，它不是说其他的东西能提供的。 诶，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口感啊，确实是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喜爱、嗯、尤其是如果你买到的是纯粹的碧根果仁儿，没有皮儿的话，那是很多朋友的大爱。 对、 嗯、诶，说到了碧根果啊，也叫美国山核桃，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个名字呢？为什么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碧根果这样的一种名字呢？是什么样的由来呢？ 对，所谓的碧根果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音译啊、 嗯、 是一个美洲土著的发音的一个音译啊，因为这个碧根果啊，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原产地是在墨西哥呀、啊、然后美国南部一带、 哦、 啊，是在这些区域啊，它的这种当年也是被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后发现，哦，这东西也能吃，又是发现也能吃，最初来的像西班牙人发现了，哦，这个东西能吃，还挺好吃的啊，于是问当地人，肯定说你这个东西叫什么啊，人家叫 bacon， 然后就有碧根这个东西、 啊、音译是碧根果、 啊、碧根果啊、嗯、是音译。那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美国山核桃，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植物学上的中文名、啊、 话说美国山核桃它就是一种核桃树吗？ 它不是核桃啊，注意，就是山核桃和核桃这是两大家子。 嗯， 我们所说的，核桃和山核桃，它们同属于胡桃科，啊，是一个科下面的两个属啊，所以它们，就关系上而言，更像是一个姑表亲戚。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的这样的关系， 比较亲近的关系， 对，对，比较亲近、 嗯、 但是不是一家人，不是亲兄弟、嗯、啊，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诶，那这个美国山核桃和中国山核桃，那么他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同属的，就更亲近了，但是像是兄弟啊，但是不是同一个种。比如说美国山核桃，我们看到的都是长的， 嗯 啊，但是中国的山核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鸡西山核桃， 圆的小小的。 哎，对对对，这是产自安徽的特别有名的鸡西山核桃。 我当时为什么发现了美国碧根果、美国山核桃开始吃起来它的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山核桃太难抱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干果，就是中国的山核桃。 对， 那这个山核桃呢？ 又小。 对，又小。 壳比美国山核桃的壳还硬，还响吗？ 哦， 首先它的果实呢基本上是美国山核桃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大，但它皮儿的厚度是人家美国山核桃的两倍到三倍那么厚，所以又难剥，然后果儿又小，这就是我放弃它的原因。 对，所以在最初的售卖这个中国的鸡西山核桃啊，中国山核桃这种零食的时候，卖家都会附赠一个像牙签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附赠一个像挖耳勺一样的东西，就是专门让你从里面这个掏果仁的。对于我这样的吃东西的急性子，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啊。但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像我的师妹，他们家就是鸡西人， 嗯， 所以他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对， 我说你一下午就那么五六个核桃在那儿掏啊掏啊掏，他说这很好呀。 而且他们会 特别享受啊，在掏的过程当中，就你特别辛苦的得到小粒果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有点类似啊，很多人特别专业的吃这个大闸蟹 啊。 其实如果和海螃蟹比起来，大闸蟹简直太小了。 对， 但是重点是它的肉鲜美，然后那个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很多人其实不在于最后你吃到嘴里的是什么，而是享受那个吃的过程。 对对对对，这跟嗑瓜子儿有的一比，是吧？啊，就是瓜子仁儿是瓜子仁儿，但是必须自己嗑是另外一个感觉。 所以啊，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有不少的同学也喜欢吃这个山核桃，尤其是女生嘛。但是我每次买的时候都买的是山核桃仁儿，人家就嘲笑我，这有什么可吃的呀？我其实还想呢，你那个小果子，你费半天劲有什么可吃的？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对对对，选择不一样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只是有人在注重结果，有人在注重过程。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山核桃啊，这个碧根果在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呢？就是特别好剥的这个山核桃，然后呢这个味道啊还要比我们原本的中国的山核桃要更加的，因为它的油脂更丰富，然后果仁更大，所以说会更加的鲜美。哎，这也是我刚刚接触到山核桃的时候给我的感受，觉得哎呀，和中国山核桃比起来它太好剥了。但因为后来有好多的比它更好剥的坚果来了。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说啊，整个的从食品的演化的角度来讲，自然是朝着口味更好、食用和使用更方便啊，往这个方面去发展，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嗯， 那当然了，我们到今天为止，在我们解决了基本的这种生存问题、温饱问题、食物供给问题之后，就是大家的这种选择也逐渐的变得更多元化了啊。 嗯， 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想更方便的去吃，也许就还有很多朋友他们愿意去体验这个过程。 嗯， 啊，那这样的需求也确实是存在的。 山核桃一定满足您喜爱这样的一个过程。 绝对是啊，绝对是可以锻炼人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能力。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啊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这个坚果。我们重点要说的是一些洋甘果，也就是啊他们以前呢并没有在中国被大家广泛的接受，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它。而且今天我们说的这种两种坚果啊，两种甘果，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皮儿特别难剥。 哎， 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是啊夏威夷果，那个皮儿厚的呀，我都有一度怀疑他们的种子是不是能够正常萌发。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比这个夏威夷果要稍微好剥一点的美国碧根果，也叫美国山核桃。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山核桃非常好吃，但是它也特别难剥。 嗯， 难剥是在于皮儿啊，它 虾仁儿， 对，和果仁儿它连在一起了，镶嵌状的，你很难掏出来。但是呢，如果和这个中国山核桃比起来，那它就是容易多了。不过这个难度啊是有对比的，如果和那些很多特别容易剥的甚至不带壳的干果比起来，它就算是非常不容易剥皮的一种干果了。我们要和前面的夏威夷果来对照说，果实非常好吃，果壳非常难剥。 嗯， 那么它们的果树其实都非常高大。 对，这个美国山核桃的话，其实在我们北京能看到 啊，有吗？ 有，虽然不怎么结果，但是有，在哪儿呢？就是在中科院的北京植物园里面 啊， 大家去看那个睡莲池的，应该是东南角那边有几棵这个美国山核桃的树。 啊， 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下这个树长什么样。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结果。 我虽然没有去植物园啊，看到过这个美国山核桃的这个树的啊，这个真正的啊这样的树，但是我看了很多图片，我感觉啊，这个美国山核桃的树应该很高大，十几米、二十几米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对，那可能是长的年头比较多了啊，那而且在更适合它的环境下能长那么高大，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植物园那两棵没那么高大、但是呢这个没那么高大呢，但是它长得都还挺直的啊、那就是说什么东西呢，说这个美国山核桃它的木材也是挺好的啊、比较致密，因为长得比较慢，比较致密，所以它有很多好的用途，像做一些家具啊，特别是高档家具啊，我们经常说以这个木头嘛，胡桃色的是吧？八成是从它来的、 所以说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夏威夷果，它叫澳洲坚果树嘛，最早是为了给那个甘蔗林做防风用的、那所以美国山核桃树最早难不成是木材吗？ 也可以当，可以当木材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木材和果实两用的树种。先开始种下去以后你可以收获果子等有一段时间以后，当这个结果能力退化以后，你还可以收获木材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用的树种。 所以这碧根果就有一个问题了，前面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夏威夷果啊，因为后面我们发现它的果实的价值是它最主要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矮化，然后呢让它呢能够第一方便采摘，第二呢就是产量增加。那因为这个美国山核桃是一个树啊，它肩负着又是木材的功能又是果实的功能，就不能让它太矮了，要不然不成材呀。 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如果说朝着矮化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它的木材还是有用。有什么用呢？去熏肉。对，熏肉的话味道也不错啊、也还可以提供一些坚果的香气啊。这个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我们中国的烤鸭身上，是吧？我们都讲究果木烤鸭。 对对对、 你不能随便拿木头去烤啊，那随便拿木头去烤的话味儿不对啊，你拿一柏树去烤，哇，这个烤出来这个味儿就我不知道有人没有人喜欢这种味儿啊，或者说你拿一香樟树的也没人拿香樟树去烤啊，你烤出来一股樟脑味儿，这也不行，是吧？那所以在所有的地方吧，可以这样说啊，人类都会是一个物尽其用的物种啊、相对来说人类在很多层面上都还是会把一个资源进行一个最充分的利用啊。那虽然说我们今天在极大发展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浪费的行为的存在啊，但是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确实是在不停的去完善这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的方式和方法。 美国山核桃很多朋友都吃过啊，但是说到了这个美国山核桃树，恐怕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如果说到他们的开花结果呀、那更是大家觉得很神秘和陌生的这个地方了啊。我先问一下史军博士，因为同样他们都在美国有种植，而且都是特别高大的，上面都结一个一个的那个青团子那样的果子，是不是这两种树大家特别容易给弄混了呀？ 这个弄混倒不至于啊。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主要的生存区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哦，对对对对，夏威夷果在夏威夷种植。 对对，他还是更喜欢一些更接近湿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这个碧根果呢，更适应于一些比较偏山地这样的环境啊。当然，至于说他们的开花这种状态也完全不同。 开花时间一样吗？ 开花时间的话有点类似啊、因为夏威夷果的话。我印象中在我们国家温室里的开花时间大概是在四月初的时候。 对，在美国能开更长时间。 对，在四月初的时候，那碧根果的开花时间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们花的样子差别很大。 这个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分属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科啊，一个山龙眼科的，一个是这个胡桃科的，这两个科的差别就很大。山龙眼科的这个夏威夷果啊，它本身的花像什么呢，像毛球刷子 啊、 那这个叫碧根果或者叫美国山核桃，它的花呢比较特别。为什么说比较特别呢，因为它这个花啊是雌雄花是分开的。 所以是有两种不一样的花。 对对对，雌雄花是分开的，就跟我们的核桃花非常类似啊、如果我们去看核桃开花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很多人说我根本就没见过核桃开花。 我也是要这么说。 这不是说人家不开花，那不开花那核桃怎么来的，总不可能天上掉下来是吧。对，那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他们开花呢，是因为它这花不需要吸引动物。它不是依靠动物来传播花粉的，那它依靠什么呢，依靠风。 风梅花是那种。 对，它是一个典型的风梅花啊，这个风梅的植物我们知道它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非常有意思啊，通常会产生巨量的花粉。每年这个春天的时候啊，那很多朋友都痛苦的不行，花粉过敏。 花粉过敏。 对，那为什么这个时间段花粉过敏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核桃这样的植物在散播自己的花粉啊，在努力的去繁育自己的下一代。那它这个产生花粉的这种雄花呢，通常会聚集成一个像毛毛虫一样的花絮、 oh. 啊，这特别多的像小毛毛虫，所以在这个大概四月中的时候吧，如果我们去一些核桃林里面去看的话，会地上会掉好多一条一条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 有点像那个杨树花、 对对对，有点像这东西、那其实就是这个核桃树的雄花了、啊，那美国山核桃的这个雄花也是这样子的啊。那至于说雌花在哪儿呢，雌花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不起眼，它没有花瓣，就是几乎没有可见的东西，不像说我们看的百合花一样啊，月季花一样啊，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美丽的花瓣啊。这花瓣干嘛，花瓣就是招蜂引蝶嘛，吸引这个动物帮他们传播花粉，但是这个风梅花不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去仔细看这些核桃树的这些小的这个枝杈上面，你会发现有一些绿色的非常非常小的小球，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这个跟大米粒儿啊，都没有大米粒儿那么大，应该是有小米粒儿那么大。头上啊，这小米粒儿头上有两个像羽毛一样的这个柱头，白色的啊，那就是他们的雌花了，就是他们那个羽毛一样的那个像手一样的东西，就是在抓空中这个花粉，一旦花粉落到上面以后，好，这个繁育就成功了啊，就是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这核桃树会开花吗，其实他们开花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注意过而已。 那现在说过了开花了之后就说到结果了。大家看到过核桃结果， 对， 好几个核桃挤在一起， 对， 山核桃也是这样， 山核桃也是类似的。 那夏威夷果是这样的吗？ 夏威夷果是怎么说呢，它挤的不是非常紧，但是也是一串要结好，枝条上要结好多。 等到他们都结完果子以后，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分出来了。 对对对，而且等他们结完果以后，在完全成熟的状态下是会开裂的啊，开裂出来以后就会拿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的商品的果子。它的外皮，我指的是它的那个青皮是可以裂开的，但是里面这层皮还是不会裂的啊。里面这层皮是一个保护装置，不要轻易裂，是吧，这一裂了这个麻烦事就大了。所以呢，所谓的坚果啊，它都有一层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外壳，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坚果嘛，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啊，不仅仅是给人提供了营养，还给人提供了这个打开 这个壳的娱乐活动。 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我们说到了两种啊壳特别难剥的这样的坚果啊。在节目的最后，史军博士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啊，坚果虽然好吃，但是热量一点都不低，大家一定要算好自己的量再开吃。 感谢史军博士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在了解美味干果的同时，还学习到了这么丰富的植物学的知识。节目的最后啊，史军博士还特别带来了这么贴心的实用的一些宝贵建议，就是要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要兼顾健康。其实啊，不仅仅是史军博士关注大家的健康，还有很多专业人士啊，他们也是一如既往的在关注大家的健康。接下来啊，知识开讲节目带来一组健康资讯，我们来了解青少年的健康的内容。首先就是和吃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北京市平衡膳食进校园健康促进获得了成效。从2014年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定了赢在校园北京市平衡膳食校园健康促进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北京市中小学开展了面向教师和家长的均衡膳食知识普及。2017年北京市进行了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是这样的，全市中小学生身体生长发育指标处于平稳良好状态。6到13岁的中小学生当中啊，男生平均身高是 141.7 厘米，体重是 39.6 千克，女生身高是 140.6 厘米，体重是 36.5 千克，生长迟缓率是 0.21%， 消瘦率是 6.9%， 都好于全国水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小学生的超重率呢是 15.9%， 肥胖率是 16.9%， 高于全国 6.3 和 10.5 的百分点。肥胖是慢性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因此卫计委将持续关注并改善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中小学生坚持每天吃早饭的比例由 75.4% 提高到 77.1%， 每天喝饮料的学生比例呢是由原来的 52.7% 降低到 26.1%， 而学生看屏幕的时间也是明显减少了。上学日平均每天看屏幕的时间是38分钟，周末是109分钟，比2015年减少了 11.6%， 12.6%， 而且周末达到每天少于2小时屏幕时间的学生呢，也比2015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从2014年到2017年，根据这四年来数据的变化，反映了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健康行为正在逐步形成。2018年平衡膳食校园行动的活动主题将继续围绕营养美食进校园这个主题开展活动，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说过中小学生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高校。今天是5月19号，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在这样的一个日期来临前夕，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正式启动了爱常在关注炎症性肠病全国高校传播大赛。这个活动啊，是希望高校学生对于同处芳华却饱受炎症性肠病这一慢性致残性疾病困扰的青年群体的关注，提升公众对炎症性肠病的认知，给予患者群体更多关爱和支持，助力患者不缺席人生每一刻。这一项目也得到了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炎症性肠病多发于中青年人群，因病错过高考被迫辞职无奈离婚的患者也不在少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化红教授介绍说，炎症性肠病是终身性可致残性的疾病，也是消化系统疾病当中最难诊治的疾病之一。反复发作的腹痛、腹泻和频繁入院不仅会给患者身体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也会极大影响患者的情感和社会功能，容易使他们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减少外出活动，甚至抗拒与人交往。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炎症性肠病，